孝武魏皇后，字子夫，生威也。其家号曰魏氏，出平阳侯邑。子夫为平阳主欧者。武帝即位，数年无子。平阳主求良家女十余人，氏至家，帝服霸上。还过平阳主，主献所至美人，帝不悦，既饮，欧者尽，帝独悦子夫。帝起更衣，子夫氏上衣轩中，得幸，还坐欢甚，赐平阳主金千金。主因奏子夫送入宫，子夫上车，主抚其背曰：“行矣，抢犯免之，即贵远无相望。”入宫遂余不复幸。武帝则宫人不中用者斥出之，子夫得献，涕泣请出，上怜之，复幸，遂有身，尊宠。召其兄魏长君，弟卿侍中，而子夫生三女。元朔元年，生男惧，遂立为皇后。先是魏长君死，乃以卿为将军，积匈奴有功，封长平侯。卿三子在襁褓中，皆为列侯。及皇后子子霍去病，亦以军功为冠军侯，至大司马、骠骑将军。卿为大司马、大将军。魏氏之属侯者五人，卿还，赏平阳主。皇后历七年，儿男立为太子，后色衰，召之王夫人、中山李夫人有宠，皆早卒。后有尹婕妤、钩弋夫人更姓。魏后历38年，遭巫蛊事起，江充为奸，太子惧不能自明，遂与皇后共诛充，发兵，兵败，太子亡走。召遣宗正刘长乐、执金玉刘感奉册收皇后喜寿，自杀。黄门苏文、姚定汉、于志公车令空设，乘以小官，一支城南同柏。魏氏熄灭，宣帝立，乃改葬魏后，追谥曰司后，至元邑300家，长成周魏奉守焉。